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 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。